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 .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下个礼拜啊，就开始阿林郑啦，系嘛？阿林郑八婆啦，就真系叫做落区啦。咁啊，做佢嗰个咧，叫做系 对话 show 啊。咁啊，佢呢個對話 show 嘅巴閉啊，即係專登搞一個咧對話辦公室出嚟喎。即係我都話，即係其實你真係戇鳩嘅大佬。你同邊個對話？你使唔使個秘書話俾你聽啊？係咪啊？ 即係證明從好個角度講 嚇， 唔係叫好個角度啦，即係話從另一個角度講，或者喺佢嘅角度嗰度講咧，就係咧 嚇， 佢係要突出呢一樣嘢。因為點解頭先咧，我講咗少少，但係未即係深入分析嘅咧，就係咧，其實佢係完全咧係照抄咧麥克龍。OK， 你記唔記得當日即係因為加呢一個嘅即係燃油税嘅問題，所以咧搞到咧每個禮拜日咧都有黃衫軍喺咧法國咧大示威。OK， 當麥克龍即係當然人哋快手啦，因為你一個即係民主嘅政府嚟噶嘛，唔可以回應即係市民大眾嘅訴求啊嘛。佢撤回之後就即刻靠對話。OK。其實佢照抄嘅，係照搬翻法國嗰套嘅。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其實值得反而咧警醒。就係咧，當有一鑊同我哋一模一樣，就係即係射嗰啲橡膠子彈啊，或者係嗰啲催淚彈嘅時候咧，就打親其中一個咧獨立記者隻眼。所以頭先我講咗少少咧，不過就係未深入剖析落去咧。後期咧就變成咧成個法國嗰個運動咧係轉咗個方向咧去 仇警啊嘛嚇， 就轉咗去仇警。 呢個就 原本咧，即係例如話嗰啲訴求咧，包括可能係即係要求加富人税嗰啲咧，其實就係不了了之嘅。因為點解咧？嗱，你仇警嘅情緒咧，對當權者嚟講咧，佢冇壞嘅。第一唔係我上前線啊嘛，係嘛？我派啲人即係恐怖有力嗰啲友同你打啫嘛，好傻噶。第一。佢嘅裝備、佢嘅武力、佢嘅訓練，一定係打贏你噶嘛？好啦，你同佢還拖，咁啊大鑊。咁佢更加 legitimate，即更加有合法性地咧去表演呢樣嘢。 所以你呢一樣嘢咪解釋咗林鄭點解從來都唔回應七二一同八三一咯？ 佢唔敢回應七二一八三一㗎，係咪？因為嗰個係無差別啊嘛。第一武警時分，第二。就是差人是無差別地去攻擊在個坐在地鐵箱的人， 仲有915嘅，其實915都大鑊 嘅。係啊， 喂，915係明目張膽，嗰啲福建幫喺你嗰啲差佬面前係打啲記者，係嘛？即係你仲要借個盾俾佢遮面，即係呢樣嘢咧，佢嗰種叫做佢嗰個目標咧更加精準，即係佢未至於咧就俾嗰啲福建幫咧亂鳩咁打嗰啲其他人。 因為其實佢嘅目的係點咧？即係每一次都係有目的嘅。第一次武警時分嘅目的就係在於話俾你聽，嗱。你咁樣鬧差佬啊嘛，咁我哋唔理噶啦咁樣，咁當然太下 Q 啦，或者更加激起更大界嘅民憤啦。好啦，當佢太子嘅時候，我哋啲人其實已經係散緊。OK， 就算你話，唉，我哋有啲人走去打爛地鐵嘅所謂嗰啲入閘機啊，或者係嗰啲閉路電視 ，so what 啫？咁你咪拉嗰幾條友咯，當場你又唔拉，事前你明知佢哋咁樣做，你有冇啲人站崗喺度頂住噶？又冇。好啦， 唔系佢而家靠啲蓝丝啊！ 你打完，我就嚟无差别咁样攻击你哋。佢嘅藉口就话咩咧？啲人换衫，咪唔俾换衫嘅咩？香港。好啦，跟住你而家就系到你头先讲个 point 第三，即系上一次咁样喺北角，就系靠啲班蓝丝咯。摆到明俾你睇，系保护啲蓝丝嘅。你吹咩咁样？咁点解咁做咧？就系我后屘喺度思考，喂。你條數你係點樣計嘅咧咁樣？喂，你係破壞緊成個制度嘅，令到成個制度崩壞嘅噃。喂，我哋喐手喐腳嘅時候都唔係好嚴重啫，起碼我哋唔係咁多人係揸住即係刀啊、成嗰啲嘢嘅時候咧。哇！你用咁樣嘅武力嚟無差別之餘， 仲不合比例地對付我哋、 嗯， 而呢班友全部搭曬膊頭嘅，你有冇搞錯，大哥？嗯、喂，呢個仲係法治社會嚟嘅，用翻頭先嘅講法就係、是，喂，你拉埋嗰個副校長啦， 嗯， 你淨係喐嗰個助理、副校長有咩意義啫？ 嗯嗯， 係嘛？你同一個對待嘅方法噶嘛？如果你係同一把尺嘅話， 嗯， 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即係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喂，唔好再俾位佢，即係設個局俾你咧。第一。你再搞嗰啲咁嘅地鐵， 嗯、 我睇完之後我都覺得唔好再搞啦。即係一次半次，我覺得泄憤咧，大家個可以即係理解嘅、嗯，真係可以理解嘅嚇、啊，都係嗰啲物件嚟嘅啫，係嘛？我表達對黨鐵嘅不滿，嗯、但你接二連三嘅話咧，開始我哋有啲群眾，我反而我唔係好擔心香港嘅群眾，因為我哋已經忍咗成百日啦。OK， 所謂忍咗百日嘅忍。林鄭月娥啊，忍差佬成百日啊，大佬，喂呢啲嘢有乜所謂啫？ 嗯。 但係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我呢個禮拜睇咧，外國嘅傳媒咧個風向，無論 CNN、BBC、Wall Street Journal 全部轉。 嗯。 佢話雖然而家嘅抗議嘅規模係，佢好似用 small protest。 哦，呢、這個 但係越嚟越 violent。 CNN 嗰個 po 嗰、那個 嗰、 那個 title 係咁樣嘅，我屌點會咁 ？title 得 係啦，你睇下 阿 William show 出嚟望一望啊， 係啦， 唔係我自己作落去㗎。Hong Kong protests are going smaller 啊嘛 ，but more violent and ugly 啊嘛。 係 嗰日 BBC News 嗰個記者訪問有一個後生仔，我唔知係我哋嘅人定係佢啲卧底。 唔係 black block 嚟嘅，即係其實又係全身都遮曬㗎啦。 嗰、 那 個後生仔 啊， 佢問佢一個問題。 唔係嗰個先咧就係咁嘅，喺呢個灣仔嘅地鐵站，因為佢好似係燒完嘅，好似係唔知未燒，但係打爛曬玻璃先嘅。咁就其實嗰、那個記者都冇開聲。其實係我見到就係嗰個 black block 嗰個人啦，即係其實嗰個蒙曬面嗰個咧，咁就喺度即係指住個 BBC 嘅記者喺度鬧，就係話啦，唔好作新聞。咁佢好嘢喎，其實佢係淨講佢 佢點知 BBC 個記者會作新聞 啊？咁佢就係講英文喎，即係佢都專登去咁樣去講㗎啦。其實係咁就我見到就係佢講。 BBC 嗰個記者，我一路想講問，我轉頭唔記，但係要打斷嘅。那個記者問咗一個問題。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你覺得咁樣係咪喐 work 㗎？係啦。 Why violence is the answer？ 係啊。 喂，如果接二連三啲外國傳媒，因為點解咧？我哋係會墮入個迷霧裏邊。 嚇！ 我哋喺個迷霧裏邊係點咧？因為我哋真係即係切身感受嘅人咧，或者係我哋成個抗爭裏邊咧，我哋係積極參與嘅人。而家唔係講緊我自己，而係我睇嗰幾個嘅反應咧。 嗯， 我覺得唔對路喎。你越嚟越 violent 嘅話咧，你係對第一喺戰略上對呢一個通過民主人權法咧，你係加咗一啲嘅障礙嘅噃、 嗯。 如果你外國嘅媒體唔撐你嘅話，其實我哋神早瓜咗嘅咯。我哋呢個運動呢、嗯這個係此其一。 係㗎，你同嗰陣時六一二比咧，六一二嗰陣時我哋見到嗰啲外國記者咧，其實係爭好遠。嗰陣時就係專登遞埋把遮俾佢，幫佢戴埋頭盔，係嘛？就即係驚死佢，就係俾啲呢一啲咁樣嘅催淚彈，即係醃親隻眼，然之後俾埋個眼罩佢噶嘛。咁嗰一幕就好感人嘅， 笑中有淚。 係啦，但係而家咧就直情係指住啲記者嚟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一 唔係，我所以我覺得奇怪咯， 就好多人就話係咪鬼嚟啊嘛？ 喂，第一，喂，大家不嬲都係對外國傳媒好好噶， 好有好嘅。 因為點解我哋真係要依賴外國傳媒出口向內銷啊嘛？ 啊， 係咪？如果你冇咗外國傳媒撐，即係頭先我所講嘅此其一，就係話喂，大佬，你個民主人權法案擺緊上去國會嘅喎。 係啊， 係咪？第二樣嘢就係、是、喂，咁你內部啲人會覺得喂，係咪有啲過咗少少火啊？ 嗯、 即係你一次係咁，兩次係咁，第三次，喂。繼續俾位同埋俾藉口，差佬係嚟鎮壓你咁樣嘅、嗯，好似最慘就係、是、咧，你係傷及無辜喎。有啲人企後邊啊，或者一啲係激於義憤嘅人鬧兩句差佬咧，哇！俾佢揼到阿媽都唔認得喎。喂，我完全理解唔到，究竟你嘅戰略、你嘅謀略係乜嘢喎？你激嬲外國記者嘅話，跟住你諗下幾份嘅 BBC、CNN 再加 Wall Street Journal， 重要啦，係嘛？全部都喐你喎、啊，大佬，咁點搞啊？個運動點樣去持續落去啊？ 嗱、我唔知佢點樣喐就我諗咁樣講啦。其實就呢一、這個你睇翻過呢兩個禮拜啦， 就首趟其中接即係受到壓力嘅，就其實你見到就係、是、前日就係呢一個陳方新啦，咁上個禮拜就係阿黃之峰啦。黃之峰其實佢去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德國之星，咁佢去上個禮拜去咗德國嘅，咁德國嗰個記者咧，其實都對佢好唔客氣嘅，其實係，咁就俾佢睇翻即係嗰啲暴力嘅畫面，就問佢啦，係嘛，即、就、係、是、你點解你覺得即係、就是、你覺唔覺得而家係越嚟越暴力啊咁樣樣，同埋就係話咁問佢就話喂而家撤回啦，咁仲唔夠咩？即係林鄭仲肯對話添。 BBC 訪問陳方安 都 係 講呢啲嘢㗎。 都係用一個 angle 去講， 其實嗰個 BBC 仲撲街嘅，嗰個就係話：喂，你而家想即係大陸人即係接受我哋呢種 model， 叫大陸人接受呢、這、一個普世價值，即係會唔會太危險啊？咁樣樣，佢咁樣講咧，咁有好多連登仔咧就覺得屌你，佢覺得嗰個 BBC 就 觀點 幫黨出聲啊！嗰、那個就係變咗幫黨出聲 ，BBC 又唔會嘅、BBC。 但係嗰個佢個節目就叫 Hard Talk， 咁可能就 critical 啲。 但係你個問題就係你連由德國之星到去 BBC 呢啲咁樣嘅咁重要嘅傳媒咧，都開始 challenge 你嘅時候咧，你就要講翻我之前嗰個背景，就係講喺法國嗰度，佢特登撤回完之後 ，OK 繼續喺度挑引你哋，激起群眾嗰種憤怒，你走去。即係圍差館又好，去搞地鐵又好，嗰啲其實老實講，你即係我本來真係唔想講，喂嗰啲嘅劇同我哋嘅運動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嘢嚟㗎，大佬，我哋嘅五大訴求唔係走去搞，唔係搞一次搞兩次去表達我哋嘅憤怒咧，即係話説在前係應該嘅，但係你咁樣持續咁去做咧，我完全理解唔到、即係究竟你個目標係想達到乜嘢目的？嗱，我唔係切割啊。因為冇得切割嘅，當我同你嘅立場係一模一樣嘅時候，大佬。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喺就你嗰個運動嘅抗爭嘅手法上邊咧，係出現咗問題。 我諗嗰個就係、 是、我哋可以有 tolerance、因為我哋係香港人。 我嘗試幫佢解釋啦。 係 咁嗱，因為其實你講任何不合作運動啦，你一定係對即係、就是、社會造成一啲不便。咁對造成不便嘅話，咁其實一定要。keep 住俾一個社會嘅感受到就係話，你一日五大訴求未解決啦，一日咧你就要感受到，就係要你篤眼篤鼻啊嘛。咁但係當然，即係每個人嘅接受程度都唔同。 唔係你 keep 住個 momentum 嘅意思就係咧，你唔係趕走嗰啲和理非嗰啲友咧，係各佢哋各隻啊嘛。佢都唔會公開同你各隻嘅，係、咪？我哋就會啫，係咪？我都唔會啦。個問題就係、是。因为嗰啲人自己会行咗去噶嘛， 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啊，呢、這个佢就叫 佢点会同你拗啫？ 呢、這个就系叫沉默的螺旋啊嘛，即系永远即系其实你而家你 喂我唔明、你叫啲人唔好用八达通 啊 ？OK， 咁你打烂晒嗰啲闸机， 就叫人 喂我想避、都冇得避，我想入钱，大佬攞张飞翻翻屋企，等人哋 check 呢个就呢、這个就咧，我觉得就我谂佢哋就有一样嘢啦，可能冇考虑到就系、是。其实佢就戴住口罩叫人哋跳闸，咁大佬我冇戴口罩，我点跳闸啫？ 唔系咁，佢哋当时即系例如搞你讲 跳闸，我觉得冇问题，因为嗰个系一个和平嘅方式。 系 OK， 表达我哋对港铁嘅不满。 系 OK， 但系我觉得有啲细节嘅位咧，系纯粹检讨嘅咋，就系咧，因为已经做完噶，或者已经即系做晒过晒火噶啦。你搞嗰啲站嗰啲咧。即係除咗太子，我覺得係有合理性之外，其他啲喂，你不如去九龍灣總部啦，大佬，佢拆嗰啲可以曬嗰度，或者有啲人買青衣嗰、那個咩通訊站， 揾下。 喂，我完全理解唔到喎。 唔係你講緊打爛，即係例如打爛咗金裝，即係塞住咗灣仔同銅鑼灣出口嗰啲咧，即係喺九一五個或者喺逢禮拜日真係同差佬衝突嗰陣時先會出現嘅啫，因為嗰啲地方係用嚟運差佬噶嘛。因為當時係發生咩事，例如維政總嗰陣時啲政係。基本上班差佬咧係兩喺下學道兩邊一齊放催淚彈之餘咧，喺下喺呢一個地鐵嗰度咧係直接衝出嚟就近距離搏嗰班抗爭者嘅，咁所以咧佢哋覺得咧就塞破壞出口塞住係為咗自保嘅啫。即係其實大家唔好諗到咁複雜先啦、 啊。我唔係諗到好複雜啊，而係我就係見到嗰日去美國領事館遊行嗰次咧。個遊行都未完啊，就係、是、你已經係燒緊個門口啊！ 唔係，係因為班差佬喺 喺地鐵站衝出嚟， 俾45分鐘你叫佢走嘛？ 係啊，4:40。 咁你咁快，你咁快走去燒個門口？ 因為4:42開始，班差佬就出警棍啊嘛。 同埋佢哋喺嗰個站嗰度出嚟啊嘛，咁唔俾佢哋出嚟嘅話，咪燒個。 唔係咁跟住，但係所有人都走唔到喎。你搞完呢個站， 佢係全部封曬喎。反正都係啲站都封曬嘅話，啲人咧就會沿即往西行，沿住呢一個軒尼斯到皇后大道咁樣去到大概天后嗰啲地方走咁解嘅啫。即係佢哋嘅目的就係話嗱，即係差佬。 唔係我試下叫你將你頭先嗰套嘅理論咧，同啲外國傳媒解釋下咯。 嗯， 係咪啊？唔係我明啊，我知道你想講咩，就係、是、因為我要保護我和李飛嘅群眾、嗯、，that's why 我要做呢樣嘢咧，去即係拖延嘅時間。我明啊，理解啊。甚至可以接受添啊！但係個問題，你試下同個鬼佬解釋啦。 嚇、啊，我知道啊，即係嗱，你講呢啲嘢啦，你講呢啲嘢啦。 因為佢哋冇， 因為 切身嗰種感受， 因為佢冇嗰個 timeline 喺度啊。 嗱、啊，你講呢啲嘢啦，我覺得就同阿森哥嘅現象咧相似。阿吳志森啊，阿吳志森啊，呢幾日啦，就其實佢自己嘅 channel 啊嘛，咁佢就係講佢就話嗱，佢啊對私了就好唔同意，咁啊同時間啦就覺得呢啲暴力升級啦，咁就會即係有可能破壞運動，就好大鑊嘅，其實要搞到越嚟越縮嘅。其實佢講嗰啲嘢咧，我諗同我哋差唔多。咁但係咧就其實咁講，佢都係一個比較理性嘅出發點，佢又真係覺得就係話你作為時事評論員，咁你企翻只腳出嚟啦，咁樣做一個旁觀者嘅角度，咁你先可以好冷靜、好理性咁觀察到個是非。咁但係當然，但係你呢樣嘢咧，同翻即係擁抱派或者係好投入嘅運動嘅人講咧，咁其實佢哋就覺得好反感嘅。咁同埋就係話有啲人就覺得就係話你係咪即係利用完嗰啲叫做擁抱派就好似 condom 咁樣啊？ 唔 係 喎，吳志森呢樣嘢可以入派喎。 啊，咁樣 點解咧？吴志森系转咗几次态嘅，唔关我事喎。我from 嗱佢， 我from day one，我已经话呢个方法系最不合乎成本效益、最蚀底、最损兵折将、最容易俾毁人格，或者系加强紧即系差佬嗰个暴力。因为佢嘅问题喺边度咧？吴志森就系因为佢转得太多次态啊。 佢话忏悔啊！嗱呢个就大镬啦！嗱，但系我唔讲佢转唔转态嗰啲 background 啦。但系起码如果你话佢讲佢啲 point 啦，其实我觉得我唔会唔同意嘅。即系甚至乎，我觉得即系嗰个共同点咧，其实都几相似，因为大家其实都系和理非。第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你讲嗰个原则嘅问题啊，原则嘅问题就系话你去到上个礼拜日，即系呢个北角咁就私了啦，系咪？即系你见到你话呢一个恶意事带头私了。恶意事好有型啊！恶意事系咪一个救三个？咁啊，仲有即系前日喺东区法院嗰边，即系俾人哋当呢一个英雄咁样样。咁好啦，嗱，即系你有恶意事，有即系琴日呢个系咪新蒲江啊？嘛，新蒲江打啲废佬啦。咁嗱，即系呢个原则嗰个问题啦。咁其实你其实要解说清楚，因为其实你之前咧，我哋去嘲笑啊林郑咧。就係話，哇！你就係對啲玻璃好有感情，你就係佢對個習大大好有感情，即係嗰個習機啊，叫習大大，係嘛？你就係對習大大好有感情。喂，嗰啲係死物嚟噶嘛，係嘛？我哋唔會傷人噶。咁但係好啦，即係嗱，我哋嗰個原則本來就係叫做即係毀物而不傷人啊嘛。咁好啦，嗱，呢個原則而家係唔同咗啦，唔同咗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你大家嗰個接受程度要調整噶咯，其實係。咁而家就開始有啲所謂私了嘅講法啦。咁私即係私了嘅話，大家接唔接受到先？嗱，因為其實 你危險咪在於呢樣嘢咯。因為我哋投入咗個感情喺度，我哋可以接受 嘅。明白係呢樣嘢， 甚至乎好爽快。 係啊， 我見到嗰啲友，我真係嘅內心裏邊。幫我 梗係好爽啦、啊，大佬！嗰啲廢佬，你見到個樣，真係本身啲流民啊，俾人哋係咁踢嘅只腳，可以當波踢咧。即係你自己心裏暢快啊嘛，呢、這個係。 分別有兩個 嚇、啊， 一個教友嚟嘅，好虔誠嚇。 啊， 佢話佢贊成咁。 啊， 我純粹訪問佢啫，我話我唔明喎，點解你會贊成咧咁樣？佢話喂，咁而家 咁佢先聊者一戰啦， 第一先聊者一戰， 而且差佬 執 法不公， 執法不公， 係啊， 咁我有咩選擇啊咁樣？ 係， 我說喂，嗱，更加高嘅原則嚟講，而家同你講原則，翻返去講。喂，個社會唔應該係咁樣處理問題嘅喎。 但個社會變咗啊嘛，佢可以咁樣同你講翻就係、是，咁事實上社會真係變咗喎。 個問題就係、 是、啊。 你打緊嗰個魔鬼，因為佢破壞緊嗰個制度嘅時候、嗯，你自己都變咗魔鬼啊嘛！調翻轉頭嚟講，即係話你做當權者嘅時候，你都會用同一個手法去處理個問題。明知人哋係局嚟嘅，明知人哋嘅 trap 嚟嘅 ，OK？ 佢而家就要 製造不同政見人士在個街頭裏面無時無刻咁打交，你陪佢打 ，OK， 佢淨係拉你，你吹啊咁，跟住你又再興咯，你又再打鑊，揾其他友，咁幾時了啊？喂，我雖然我 from day one 已經講，佢係唔想完嘅呢個運動，因為佢要一 Q 咧就係、是、清翻你台。 呢個當然啦， 佢一 Q 要清翻你台嘅時候咧，佢而家用曬所有嘅辦法去激怒啲群眾。OK， 由差佬開始，由封站嗰啲做法，成個 deployment 開始，等你包仔咧，即係因為點解我哋太開放啊？我哋嘅策略啊，我哋嘅手法啊，我哋全部寫曬出嚟噶嘛，啱啊，咪 justify 呢樣嘢咯，係嘛？我哋要俾人走噶嘛，係咪？所以我 that's why 我哋要揼咗佢，但係個問題就係個 timeline 人哋唔係咁睇噶嘛， 要跟 我睇電視，你跟到好足啊，連我都。我都個次序頭先你 clarify 之前，我都係模模糊糊嘅。 其實啲鬼佬都跟，唔係即係嗱咁講。你話德國、英國未必跟得足，但係而家咧，我哋慶幸嘅就係其實喺呢一個咧即係美國國會裏邊，佢幫我哋爭取緊呢個通過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嗰班人咧，就其實就即係其實佢哋係跟得好。 唔係我點解特登攞呢一樣嘢嚟講就係、是、因為我見到。美國民主人權法案咧，係已經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啊！其實講真，應該其實我哋要確保呢樣嘢做得到先得嘅。其實係， 喂，大鑊係在於咩？喂，佢咪不斷攞你呢啲鏡頭，即係正如德國之星走去訪問黃之峰咁嚟問你咯。你點答？你講個 timeline 啊 ？OK。我唔覺得 work 喎、 啊。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就當然啦，黃之峰。同埋阿陳太，其實佢哋都係努力咗，因為其實講真，大家都有個共識，就係、是、不灰不割席啊呢啲咩，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所謂核爆都不割席啦，咁如果你話真係有呢啲咁樣嘅 violence 走出嚟嘅話咧，咁點樣你都要同佢解説，因為大家都係一個睇 你梗係解説啦、 啊， 我都會去解釋、 啊。 如果問到嘅時候，係 啊， 係咪即係用你嘅 timeline 又好，話、啊、喂大佬嗰啲矛盾係佢特登挑起出嚟咁、啊、樣答啦。是咪佢 set 個局俾我哋踩落去，同埋嗰啲喂，屌我都唔知係咪個卧底嚟嘅大佬。 係啊， 佢哋係咪差佬嗰啲黑社會嘅？ 係啊。 O K， 佢自編自導自演得啦。 汽油彈呢啲係咪咧？其實就即係呢個。 有把槍喺度嘅喎，掟汽油彈個掟極都唔中噶嘛，大佬。 係啊。 係咪？ 即係純粹係俾你影相嘅啫，嗰啲人。 所以我嘅建議啊，唔好解釋嗰啲嘢。你用我頭先個方法解好過啦。 嗯。 你頭先個解法即係話我自己人嚟嘅。你梗係推咗話嗰啲友唔係我哋嘅大佬、嗯，我哋從來冇話呢條路線嘅。你咁就大鑊啦！ 唔係你最多就係咁講。 唔係我擔心嘅問題，我真係唔介意。最擔心嘅問題就係你到時老共去美國國會遊說嘅時候，你知嗰啲友 其實就係你 咪就攞曬呢啲鏡頭嚟講。 咁你真係資助暴徒啦，係嘛？你真係支持暴徒啦，你真係支持恐怖主義啦，即係然之後咧，佢就咁樣用啦。哇！你其實美國佬咧，其實都係好 double standard 嘅，係嘛？哇！即係嗱。即係呢啲咁嘅911啊，傷到你嘅時候咧，你就覺得係恐怖主義啦。但係咧，即係喺呢個香港去搞呢啲嘢嘅時候，你覺得唔係？即 係 唔 係 我咁講啊？佢哋即係老共係會用呢 啲 咁嘅手法。 你嗰啲鏡頭係不斷 justify 佢、啊。我使用無差別嘅武力，或者係呢一個嘅所謂嘅不合成比例嘅武力啊嘛。因為佢一定會 swing 咗去嗰度噶嘛。嗱，你睇下佢哋做啲乜嘢？你諗下國務院個 statement 不斷喺度數啊！你讀佢一份嘢就知道差佬有幾多裝備嘅啦。 係係係。嗱，所以其實我哋好多謝，好多謝，即係其實幫我哋爭取緊嘅，即係譬如 Marco Rubio 啊，即係阿 Nancy Pelosi 啊，同埋 Chris 呢一個 Chris Smith 啊 ，Chris Smith 啊，佢哋其實佢跟香港嗰個議題跟得好足嘅，佢哋好清楚，即係而家差佬嗰個叫做係即係嗰個警報，同埋甚至乎係有嗰、那個即係而家其實大家都相信咗個事實，其實都好可能其實已經有即係解放軍或者公安啊混入咗差佬度嚟，就係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我哋一個不對稱嘅一個戰爭嚟嘅。咁正正係因為咁咧，我哋亦都好多謝佢哋。即係其實嗱，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咧，我覺得 justify 一樣嘢就係我哋有個人道危機，而共產黨係無所不用其極，佢係想將呢一個暴力升温。咁好啦，即係去到呢樣嘢失控之前，我哋係要盡快通過呢個法例。而我即係亦都多謝阿之峰佢哋啦。其實而家我哋因為有一個人道危機啊嘛，所以我哋更加要快去推進呢一條法案。咁好啦，即係頭先上一節我哋講噶，譬如好似Richard Scofford 咁樣，咁我同我哋講就係話，如果人哋搞你嘅連儂牆嘅時候，由得佢搞啦， 系嘛？咁我哋佢哋一班人咧，佢哋只系做破坏嘅，但系我哋唔系，我哋系做建设嘅。 喂，翻嚟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我哋翻嚟讲下，即系头先都冇讲好多，即系私了嗰个问题啊，或者系其他嘅抗争手法嘅问题。 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